当人们想要说的俏皮些的时候，说话就可能会不大实在。在给你们讲点灯人的时候，我就不那么忠实，很可能给不了解我们这个星球的人们造成一个错误的概念。在地球上，人们所占的位置非常小，如果住在地球上的20亿居民全站着，并且像开大会一样靠得紧些，那么就可以从容地站在一个20海里见方的广场上，也就是说，可以把整个人类集中在太平洋中一个最小的岛屿上。当然，大人们是不会相信你们的，他们自以为要占很大地方，他们把自己看得像猴面包树那样大得了不起。你们可以建议他们计算一下，这样会使他们很高兴，因为他们非常喜欢数目字。可是你们无需浪费时间去做这种乏味的连篇累牍的演算，这没有必要，你们完全可以相信我。小王子到了地球上感到非常奇怪，他一个人也没有看到，他正担心自己跑错了星球。这时，在沙地上有一个月光色的圆环在蠕动。小王子毫无把握地随便说了声晚安。一条蛇说道 晚安。 小王子问道我落在什么星球上了？蛇回答道 在地球上，在非洲。 啊，怎么，难道说地球上没有人吗？ 蛇说 这里是沙漠，沙漠中没有人，地球是很大的。 小王子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抬眼望着天空说道 我琢磨这些星星闪闪发亮，是否为了让每个人将来有一天都能重新找到自己的星球？看，我那颗行星，它恰好在我们头顶上。可是它离我们好远呐。 蛇说：“ 它很美。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？” 小王子说：“ 我和……”一朵花闹了别扭。 哦，于是他们都沉默下来。小王子终于又开了腔， 人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沙漠上真有点孤独。 蛇说 哎，到了有人的地方也一样孤独。 小王子长时间地看着蛇，他终于说道 你是个奇怪的动物，细得像根手指头。 蛇说道 但我比一个国王的手指更有威力。 小王子微笑着说 你并不那么有威力，你连脚都没有，你甚至都不能旅行。 蛇说我可以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去，比一只船能去的地方还要远。 蛇就盘结在小王子的脚腕子上，像一只金镯子。 被我触碰的人，我就把他送回老家去。可是你是纯洁的，而且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。 小王子什么也没有回答。 在这个花岗石的地球上，你这么弱小，我很可怜你。如果你非常怀念你的星球，那时我可以帮助你。我可以…… 小王子说：“我很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你为什么说话总是像 让人猜谜语似的呢？ 这些谜语我都能解开的。 于是他们又都沉默起来。小王子穿过沙漠，他只见过一朵花，一个有着三枚花瓣的花朵，一朵很不起眼的小花。 小王子说：你好。 你好。 小王子有礼貌地问道： 人在什么地方？ 有一天，花曾看见一只骆驼商队走过。 人吗？我想大约有六七个人，几年前我瞅见过他们，可是从来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。风吹着他们到处跑，他们没有根，这对他们来说是很不方便的。 小王子说：再见了。 再见。 小王子爬上一座高山，过去他所见过的山就是那三座只有他膝盖那么高的火山，而且他把那座熄灭了的火山就当作凳子。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道： 从这么高的山上，我一眼可以看到整个星球以及所有的人。 可是他所看到的只是一些非常锋利的悬崖峭壁。 小王子试探地问道： 你好。 你好。 你好。你好。 回音再回答道：你们是什么人？ 小王子问。 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是什么人？ 回音又回答道。 小王子说：请你们做我的朋友吧，我很孤独。 回音又回答道： 我很孤独，我很孤独，我很孤独。 小王子想到，这颗行星真奇怪，它上面全是干巴巴的，而且又尖利又咸涩，人们一点想象力都没有，他们只是重复别人对他们说过的话。在我的家乡，我有一朵花，它总是自己先说话。 在沙漠、岩石、雪地上行走了很长的时间以后，小王子终于发现了一条大路，所有的大路都是通往人住的地方的。这是一个玫瑰盛开的花园。 你们好。小王子说。 你好。 玫瑰花说道。 小王子瞅着这些花，他们全都和他的那朵花一样。 小王子惊奇地问： 你们是什么花？ 我们是玫瑰花。 啊！ 小王子感到自己非常不幸，他的那朵花曾对他说，它是整个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花。 可是仅在这一座花园里就有5000朵完全一样的这种花朵。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： 如果他看到这些，他是一定会很恼火，他会咳嗽得更厉害，并且为避免让人耻笑，他会佯装死去。那么我还得装着去护理他，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他为了使我难堪，他可能会真的死去。 接着他又说道： 我还以为我有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呢，我有的仅是一朵普通的花，这朵花再加上三座只有我膝盖那么高的火山，而且其中一座还可能是永远熄灭了的。这一切不会使我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王子。 于是 他躺在草丛中哭泣起来。